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外环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以及德胜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都是持续车行缓慢。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今天什么日子？2018年1月25号啊。什么日子？好像要发工资的日子吧。今天汽车音乐会又同大家见面了。周四北京时间9:01:34，正在路上的你问候一下。还有啊，收完红包了家族群当的各位家人，赶快来发位置了吧。在摄影收听，风吹麦浪在海燕收听，超的幸福呢在东城区收听，还有在朝阳区的字母妹妹，对，签到的时间来了，谢谢风吹麦浪的西瓜，还有魔鬼现在在石景山收听，怎么就没看到你们来回一个红包呢？礼尚往来吗？不是，还有在西城区收听的娜，风吹麦浪说，人一生会走过很多路，有一条路不能拒绝就是成长的路，有一条路不能涉足就是堕落的路，有一条路不能迷失就是信念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停滞就是奋斗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忘记就是回家的路，收拾心情，轻装上路，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上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第七场又要同大家见面了，这一场的特色是什么呢？到底在哪里举行呢？自动驾驶之后再给你一个多用途的空间到底是什么呢？无滑雪不冬天，今天来推荐一个集成式滑雪场，到底在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25号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要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是第七场大师与少年音乐会，将于1月28号，也就是本周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歌曲音乐厅举行。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度亮相。自动驾驶之后再给你一个多用途空间，什么多用途空间呢？关于自动驾驶这个概念，瑞士呢展出了他们的一款全新的自动驾驶概念车，采用 ZF 提供的电动系统的两个转向轴，并配备了规格为25-35/18的轮胎，主要用于公共交通和小型的客运场景。新颖的地方在于，这款概念车配备了滑板造型底盘，底盘跟车舱呢可以分离的，车舱配备提供个人助理服务的智能系统，整车可以作为

crazy shit with you. Five 的这首 Payphone 啊，这首歌曲作为魔力红的这个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是一位粉丝作为送给粉丝的生日礼物被创作出来的啊，有我们的这个粉丝要过生日啊，赶紧送给他们一首歌曲吧。真的要没有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个忠实的歌迷的话呢，他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对不对？这个歌曲也是在全球超过10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夺冠，魔力红因为这首歌曲而被第55届 Grammy 提名为最佳流行乐队奖，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15位，第25位次 Maroon 5 Payphone 来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吴莫愁的无所不在，在歌曲创作当中，吴莫愁和他一样身边的年轻人被他感染的这种天生的激昂还有独特的气质，然后再把这些来自梦想和青春最本质的东西柔合在心里发生反应，然后最后就成就了这首歌曲无所不在，是激情无所不在，来自吴莫愁的这首歌曲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8位，第19位次。驱散了阴霾，照亮了人海。哦哦哦哦，就让青春荆棘中展开，再亮点出彩。哦哦哦哦，把心打开，做自己的主宰，我任何事我安排，自己的梦就要做的精彩，要跳出常人的意外。哦哦哦，我不想长。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多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把气氛搞起来。好了，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又看到你来刷存在呢？看到了我的高傲而冷启动给我发私信了，他说我在我在。好了，你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群聊当中发红包啊，发位置，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踩下脚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谢谢来了，也就是静妞哈，还有笑婷你好，英兰拥有的幸福你好，还有妞蜜流通设计心里话，还有飞哥，飞哥是我们新朋友是吗？来，赶快把微信号发给我，我赶快拉你进群，进到我们家族群当中啊！我先加你哈，然后呢，再把你推到我们家族群当中。龙航也来报道了，还有谁正在收听？方便的话呢，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回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去游乐吧，大游乐场，欢乐谷，尽情的玩。苏打绿的游乐，他们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只有真诚的音乐和最无忧无虑的旋律。苏打绿游乐， 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 清楚了。 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啊！ 清楚了， 现在到底清楚了吗？ 清楚了。 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 放不下。 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清楚了。没有虚伪的诉求，极其真诚和善良，带给我们这首歌曲。轻松就是他们的主旋律，那随着活泼律动的节奏，也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让我们暂时抛开一切的烦恼，跟随苏打绿去游乐。上周第33名，本周晋升到第1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风行的蓝色河流，像我们 消瘦，手指向未来那边轻空，心跳声悦耳弹奏，咖啡很香浓，今天我不错过。爱既然很难掌握，心更要随我宽阔，怎么说怎么做 的弦子，幸福乐活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到第1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孙伯伦，给我走。这首歌曲区别于他以往的作品，在曲风唱腔上做了很大的改变，曲风上融入了 jazz 爵士 R&B 节奏布鲁斯，整首歌曲像是 live 现场的即兴原唱，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孙伯伦，给我走。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喝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无畏只有笑颜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畏惧，让心的畏惧给我。你说不爱我，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让心的畏惧，心的畏惧给我。其实白色就很美，一直开心不会累。 哎，你的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太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这次爱很

不听就心碎的节目哈。欢迎一下 VB 未来，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家族一群二群现在都已经热闹起来了，大家都纷纷起床了是吧？纷纷起床，好像家族群当中的人都好幸福。好了，闲话少说，赶快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四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15名 The Script Superheroes。 第14名， 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 一起出发吧， 天气来， 一起出发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第13名， 丁爽 Perfect Life。 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往后。 第12名，萧敬腾吻我吧。第11名， 黄子韬 New D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ook away the prophet's dream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All his life he seems whole. He'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Cause 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Thank you.

想走一回，第五大街 Mr. Right 作陪，甜的咸的全部对我口味，看什么都不对。每个人都有些事与愿违，每次向前却总往后退，也许信念就是一个机会，惊喜无限。 又是一首让心情愉悦的励志歌曲，信念就是机会，丁爽的 Perfect Life， 完美的人生。是啊，人生就像旅程，你说不必想太多，轻装出行，说走就走。上到第十八名的歌曲，本周晋升五位，第十三位次，丁爽 Perfect Life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样的发音，这回萧敬腾玩的超爽吧，一首风格和律动感很强烈的复古 disco 的歌曲，吻我吧，是萧敬腾。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两位，第十二位次。是不是感觉萧敬腾总是能玩出新的花样？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外面清晨烟花明媚，但此刻又是新的一天。It's a new day, I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也是男生女生共同组成的 Echo Smith 的这首 Cookies。 而这首歌曲呢是2013年发行的，源自于他们的专辑 Talking Dreams 当中。这歌曲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成绩曾经拿到过第13名，而在很多的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丹麦、捷克、德国、爱尔兰、波兰、芬兰等等呢，也是在音乐排行榜上进入到前十，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个很好的滑雪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介绍的是北京南山滑雪场。北京南山滑雪度假村呢，在北京近郊东北方向的密云县，距离县城呢正南方呢有3公里，距离北京的望河桥呢是62公里，是北京近郊唯一可以30分钟到达的大中型的滑雪场，也是北京还有华北地区的集滑雪道、滑道、滑翔等等动感休闲运动项目为一体的冬季的度假村。那度假村呢在密云县的南山北坡，雪质很好哈，景色也很壮美，空气质量那不用说了。雪场呢以休闲滑雪为主，还有戏雪赏雪为辅，可以说是动静结合，老少皆宜。到密云县城再往南走5公里就到了，想去滑雪的朋友、滑雪爱好者千万不能错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这首歌曲厉害了，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在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2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也谢谢飞哥，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范什么龙也来了哈。谢谢大家的互动，如果你也在听方便的话呢，也欢迎你刷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赛车。那今天为赛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Gala 的这首《走自己的路》。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越路山川，我呼啸飞越海拔，桀骜不驯不深，驰骋到白发，江河湖海我奔腾翻涌浪花，所有辜负都以放逐为代价。你曾点燃黑夜在星空之下，那是一生中最怀念的刹那。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表达，让你心碎断灵魂断死到发。请忘记我吧。

范范玮琪的《天坑下》，这首歌曲源自于他2012年的专辑《爱在一起 Together》当中。那确实，范玮琪很幸福哈，遇到了自己的 Mr. Right 陈建州，两个人结婚，然后呢，还有一对幸福的双胞胎的儿子。哎呀，好幸福！于是你在他后期作品当中都能感受到这种浓浓的幸福甜蜜的感觉。Mr. Right， 好，接下来潘玮柏潘帅就给我们带来下一首歌曲。 Yeah, we'll talk about love. Let's talk about love. Be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Let's go. 不用再为爱去害怕，只要乖乖听我说话，多点等待其实没差，追求完美我也疯狂一下。 Oh, let's talk about love. Ooh, ooh, ooh.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要你从你的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oh,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任性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 Be your Mr. Right， 让我成全你的梦。 Cause without me 每座都是空，没有人能比我再更带走。 Yeah, let me take your fly high, I'ma make you blow your mind. So get up, let's rev up, rev up, let's get it popping hot tonight. 你的惊喜由我破坏，你的要求全面合彩。 Oh, 不是传说中高富帅，但我会超越我为你存在。 Oh, let's talk about love. Ooh, ooh, ooh.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要你从你的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oh,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遇见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 Be your Mr. Right， 只想听你说你渴望爱的迫切感受。只想听你说你心甘情愿不想躲。 oh, oh, 我会要你从你的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oh,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 潘玮柏潘帅 Mr. Right， 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自己的 Mr. Right。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去喝口水吧，待会儿再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 25年 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阳光的形象加上他们倡导追逐梦想的主旋律，让 One Direction 成为了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正能量的偶像团体。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看看我还这样高涨的饱满的情绪哈，你呢？还在这里吗？从头一直听到现在吗？好了，一定要举手示意一下，我要给你发奖状啊。好了，接下来大声听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周慧的约定。哦，这首歌曲也是相当厉害哈。当年在选歌的时候呢，制作老师在 KTV 当中听到王菲粤语版本的约定，于是呢就推荐给唱片公司，公司非常大胆的决定让初出茅庐的新人周慧来翻唱这首歌曲，翻唱成为国语版本。还有果不其然，凭借这张专辑同名专辑约定哈，这首歌呢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周慧的成名金曲。好了，有请周慧带出这首约定。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计较。